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邓吉利，来自黑龙江。今天要为大家阅读的是由戴芙妮·乌杜里埃写作的《蝴蝶梦》。我们正站在一座草木青葱的小山坡上，脚下小径蜿蜒通向一个山谷，山谷边是一条潺潺的溪流，这儿没有黑压压的大树，也没有纷乱交错的矮树丛。小径两边是杜鹃和石楠，这儿的石楠花与车道上的血红色的巨怪也不同，有的呈碱红，有的呈白色和金黄，在蒙蒙下雨之中低垂着婀娜娇柔的花穗，既秀美又优雅，空气里洋溢着花香，既甜美熏人欲醉。我觉得鲜花的芬芳仿佛和潺潺的溪水融合在一起，同落地的雨滴以及我们脚下湿漉漉的茂盛的苦靴融成了一体。这儿除了小溪流水和恬静的雨声，再没有别的声响。麦克西姆说话的时候把声音压得很低很轻，仿佛不想去打扰四下的宁静。他告诉我，我们把它叫做幸福谷。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5分钟以后，马斯夫伯爵的马车就到了基督山伯爵的家门口。马斯夫先生自己打开车门，当马车还在动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年轻人似的跳到台阶上，拉了铃，和他的仆人一同进门。一会儿，佩普斯汀便向基督山伯爵通报马斯夫伯爵来访。基督山伯爵一面带开嗨蒂，一面吩咐请马斯夫伯爵到客厅暂候。马斯夫伯爵在客厅里踱到第三圈的时候，一转身便发觉基督山已经站在了门口。哦，是马斯夫先生。 基督山静静地说，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 是的，是我。 马斯夫说，由于他的嘴唇抽搐得厉害，所以说话有些困难。我可以知道，是我这样早有幸看见马斯夫先生的原因吗？您今天早晨不是和我的儿子会过了吗？您知道那件事了吗？我还知道，我的儿子有充分的理由要和你决斗，并且想尽力杀死你。是的，阁下，他有极充分的理由。但您看，他虽然有那样充分的理由，他却并没有杀死我，甚至不曾和我决斗。可是他认为你是他父亲蒙耻的原因，我们全家受奇耻大辱的原因。不错，阁下。基督山带着他那种可怕的镇定说，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一定是你向他道歉，或者做了一番解释了。我没有做任何解释，道歉的是他而不是我。但你以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由于相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罪。那个人是谁？他的父亲。或许是的，马斯夫脸色发白说，但你知道，有罪的人是不愿意发觉他们被人相信有罪的。我知道，我料到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你料到我的儿子是一个懦夫？阿尔贝·马斯夫先生并不是一个懦夫。一个手里握着一把剑的人，看到一个死对头在他眼前而竟不决斗，便是一个懦夫。他为什么不在这儿？否则我可以当面告诉他。阁下，基督山冷冷地答道，我想不到您到这儿来是来向我叙述家庭琐事的。回去对阿尔佩先生讲吧，他或许知道该怎么答复您。啊，不不我不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你说的对，我是来告诉你，我也把你当作我的敌人。我来告诉你，我本能的恨你，我好像早就认识你，而且早就恨你。总之，既然现在青年人不肯决斗，那就只有由我们来干了。您的意见如何，阁下？当然。而当我告诉您，说我预料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便是指您光临这件事。那就好了。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始终准备着的，阁下。你知道，我们要决斗到底，直到我们之中死了一个才罢休。马斯夫狂怒地咬紧了牙齿说，直到我们之中死了一个才罢休。基督山伯爵重复了一遍，轻轻地点点头。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不需要证人。真的，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互相已经认识得这样清楚，正巧相反，我们之间是这样的生疏。哼！基督山伯爵仍用那种攻打不破的冷淡口吻说，我们且来算算看，您不就是那个在滑铁卢之战前夕开小差逃走的小兵富难吗？您不就是那个在西班牙充当法军向导和间谍的富难中尉吗？您不就是那个背叛出卖并谋害他的恩主阿里铁贝林的富难中将吗？而这种种富难联合起来，不就变成了法国贵族院议员马斯夫中将了吗？啊，将军 像是被一块热铁烙了一下似的喊道：混蛋！当你或许快要杀死我的时候，竟还要来隶属我的耻辱。不，我并没有说你不清楚我，我知道得很清楚，恶鬼。你曾穿透过黑暗，你曾……我不知道你凭着哪一种火炬的光，读遍了我每一页的生活史。但我的耻辱，比你用华丽的外衣掩盖着的耻辱，或许更可敬一些。不，不，我知道你清楚我，但我却不清楚你这个裹在金银珠宝里的冒险家。你在巴黎自称为基督山伯爵，在意大利自称为水手辛巴的，在马耳他我不知道你又自称是什么，但你这千百个名字中，我所要知道的是你的真名字。一边在我们决斗的时候，当我把我的剑插进你的心窝的时候，我可以用那个名字来称呼你。 基督山伯爵的脸苍白了，他的眼睛里似乎燃烧着一种噬人的火焰。他跑到他寝室附近的一间更衣室里，不到一分钟，撕下他的领结、上装、背心，穿上一件水手的短褂和戴上一顶水手帽，从水手帽底下露出他那又长又黑的头发。他就这样回来了，把双手插在胸前，带着仇深如海的表情，气势汹汹地向马斯夫将军走过来。马斯夫最初不懂他为什么忽然不见，但当他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牙齿发起抖来，他的腿软了下去。他步步后退，直到找到一张桌子支撑住身体才停住。夫人，基督山伯爵说，在我千百个名字之中，我只要告诉你一个就足以压倒你了。你现在已经猜到了，或许说得更贴切些，你记得了，不是吗？因为我虽然经过种种忧虑和痛苦，但我今天让你看到了一个复仇的愉快又是他年轻的面孔。这个面孔自从你娶了我的未婚妻梅西蒂斯以来，一直是常常梦见的。马斯夫张开他的双手，仰着头，目光呆定，默默地凝视着这个可怕的现身。然后他退后去靠在墙上，紧紧地贴着墙壁溜到门口，一面退出门口，一面发出这种悲哀痛苦的喊叫：埃德蒙·邓蒂斯！然后带着丝毫不像人生的悲鸣，他踉踉跄跄地奔向门廊，蹒跚地越过前庭，跌入他仆人的怀抱里，用一种几乎难以听到的声音说：回家，回家。新鲜的空气和在仆人面前暴露自己弱点的那种耻辱感恢复了他的一部分知觉，但那段路程很短。当他快要到家的时候，他的全部痛苦又复活了。他在离家一小段路的地方下车，那座房子的前门打开，一辆出租马车停在前厅中央。在这样高贵的一座大厦前面，这是一种稀有的现象。马斯夫恐怖地望着这个情景，但他不敢向别人询问，只是向他自己的房间冲过去。两个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他急忙躲到一个小房间里避开他们。那下来的人正是梅西蒂斯，扶着他的儿子的臂膀离开这座房子。他们两个人经过那个不幸的人的身边，马瑟夫就躲在门帘的后面， 几乎感觉到了美希第一次的衣服擦到了他的身体和他儿子讲话时的那股热气。因为阿尔佩正巧在这时说，勇敢一点妈妈，来，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声音渐渐沉寂，脚步声越去越远。马瑟夫挺起身子，紧紧抓住门帘，从一个同时被他的妻子和儿子所抛弃的为父者的胸膛里发出了人世间最可怕的啜泣。不久他就听到马车铁门的关闭声，车夫的吆喝声，然后那辆笨重的车子滚动震动窗户发起响来。他跑到他的寝室里，想再看一眼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爱的一切。但是马车继续向前滚动，梅西迪斯或阿尔佩的脸都没有在车窗上出现过，他们都没有像那座被舍弃的房子和那个被抛弃的丈夫与父亲投送最后一个告别和留恋的眼光，也就是宽恕的眼光。正当那辆马车的车轮越过门口的时候，屋子里发出了一声枪响，从一扇被震破的窗口里冒出了一缕暗淡的青烟。好，我们很容易推想到莫莱尔所说的事情以及他所约会的人。离开基督山伯爵以后，莫莱尔慢慢地向维尔夫的家走去。我们说慢慢的，因为他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去走500多步路。但他刚才急于要离开基督山伯爵，因为他希望要独自思索一会儿。他对于自己的时间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正是弗兰蒂伺候诺提埃用早餐的时候，而这种孝顺的行为当然是不容打扰的。诺铁先生和弗兰蒂允许他每星期去两次，他现在正在利用那种许诺。他到了，弗兰蒂正在等候他。弗兰蒂不安地几乎狂乱地抓住他的手，领他去见他的祖父。这种几乎近于精神错乱的不安是马瑟夫事件引起的。歌剧院里的那件事大家都已知道，维尔夫家里的人谁都不怀疑那件事情将引起一场决斗。弗兰蒂凭着他那女性的本能猜到莫莱尔将做基督山伯爵的陪证人，而由于莫莱尔出名的勇敢和他对基督山伯爵的深切的友谊，他恐怕莫莱尔不会只当个证人袖手旁观。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弗兰蒂如何急切地问决斗的详细情形，以及莫莱尔如何向他说明。当弗兰蒂知道这件事情得到这样一个意外可喜的结果时，莫莱尔可以从他的爱人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欢喜。 现在 弗兰蒂示意请莫莱尔坐在他祖父的旁边，他自己也在祖父的面前的小凳子上坐下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自己的事情吧。你知道马西米兰，爷爷一度曾想离开这座房子，与威尔夫先生分开住。 是的，马西米兰·莫莱尔说，我记得那个计划，而且非常赞成那个计划。 嗯，你或许又可以赞成了，因为爷爷又想到那个计划了。 莫莱尔说，好得很。 你可知道爷爷要离开这座房子的理由吗？ 弗兰蒂说。诺铁老人望着弗兰蒂，意思叫他不要说出来，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老人，他的表情，他的眼光，他的微笑，一切都为了莫莱尔。哦，不论诺铁先生是什么理由，我相信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有道理极了，他的借口是 圣奥诺洛的空气对我很不适宜。 的确，那一点，诺铁先生或许是对的。我发现两个星期以来，你的身体变坏了。 对，有点不好，这是真的。爷爷已经成了我的医生了，我非常信任他，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摩雷尔急忙问，那么你真的病了？ 那不能说是病，我只是觉得周身不舒服，我没有胃口，我的胃像是在翻腾，要消化什么食物似的。 诺铁老人对弗兰蒂所说的话一个字儿都没有漏过。那么弗兰蒂，你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种怪病呢？ 非常简单，我每天早晨吞一勺给我祖父吃的那种药。我说一勺，是说我开始的时候吃一勺，现在我吃四勺了。爷爷说，那是一种万应药。 弗兰迪微笑了一下，但他显得很不舒服。沉醉在爱情里的马西米兰·莫莱尔默默地凝视着弗兰迪。弗兰迪非常美丽，但他往常那种苍白的脸色现在更苍白了。他的眼睛比以前更明亮，他的双手本来像珍珠那样白的，现在则像陈年的白醋那样有点泛黄了。莫莱尔把眼光从弗兰迪移到了诺铁身上。诺铁正带着一种非常关切的神色望着弗兰迪，他也像莫莱尔一样看出了这种病态的痕迹。这种痕迹虽然非常轻微，但却也逃不过祖父和爱人的眼睛。但是莫莱尔说，我想这种药就是你现在吃四更池的那种药，本来是开给诺铁先生服用的吧？ 嗯，我知道他非常苦，苦得我以后不论喝什么东西，似乎都带那种同样的味道。 诺铁疑问地望着他的孙女儿。 是的，爷爷，的确是这样的。刚才在我到你这儿来以前，我喝了一杯糖水，我只喝了一半，因为它似乎太苦了。 诺铁的脸色苍白起来，做了一个想说话的表示。弗兰迪站起来去拿字典，诺铁用显然很焦急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确，血冲到那青年女郎的头部来了，她的两颊开始发红。 啊！ 她喊道，但还是很高兴。 这就怪了，一道亮光，是太阳照到我的眼睛了吗？ 弗兰蒂靠在窗口。没有太阳，莫莱尔说。诺铁的表情比弗兰蒂的不舒服使莫莱尔更惊慌。莫莱尔向他奔过去。弗兰蒂微笑了一下。 放心吧，爷爷。哦，别惊慌，马西米拉，没有什么，已经过去了。听，我不是听到前厅里有马车的声音吗？ 弗兰迪打开诺铁的房门，奔到走廊的窗口前，又急忙回来。 啊，是的，是邓格拉斯夫人和她的女儿，他们来拜访我们了。啊，告别了，我必须赶过去，因为他们会派人到这里来找我的。说得更准确些，再见。陪着爷爷，马西米兰，我答应你不去留他们。 莫莱尔目送弗兰蒂离开房间，他听到弗兰蒂走上那座通到维尔夫夫人的房间和他的房间去的小楼梯。弗兰蒂一走，诺铁便向莫莱尔做了一个要那本字典的表示。莫莱尔遵命。莫莱尔在弗兰蒂的教导之下已经很快地学会了如何懂得那老人的意思。他虽然熟练，但因为要背诵字母，要把每一个字从字典里找出来，所以花了10分钟才把老人的思想译成了这几个字。把弗兰蒂房间里的那杯水和玻璃瓶拿来给我。莫莱尔立刻拉铃招呼那个接替巴洛斯的仆人，用诺提埃的名义做了那个吩咐。 仆人不久就回来了，玻璃瓶和玻璃杯都已经完全空了。诺铁表示他想说话，玻璃杯和玻璃瓶是怎么空的？他用眼睛问。弗兰迪说他只喝了一半。这个新问题的翻译又花了五分钟。仆人说，我不知道，但是婢女在弗兰迪小姐的房间里，或许是她倒空的。去问她，莫莱尔说。这一次他凭诺提埃的眼光来翻译他的思想了。仆人出去了，但几乎立刻就回来了。弗兰迪小姐到威尔夫夫人那儿去的时候经过卧房，她说，哦，经过的时候因为口渴，她喝干了那杯糖水。至于玻璃瓶，埃德瓦先生把它倒空给他的鸭子做池塘了。诺提埃举目向天，像是一个赌徒在孤注一掷时的表情一样。从那时起，老人的眼睛便盯住门口，不再移动。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十一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诺田先生举目向天，像一个赌徒在孤注一掷时的表情一样。从那时起，老人的眼睛便盯住门口不再移动。弗兰蒂所见的的确是邓格拉斯夫人和她的女儿，他们已经被引入维尔夫夫人的房间里，因为维尔夫夫人说在那儿接见他们。那就是弗兰蒂为什么要经过她的房间的缘故。她的房间和她继母的房间同在一排，中间只隔着埃德瓦的房间。邓格拉斯夫人母女进入客厅的时候，脸上带着预示要报告一个正式消息的那种神气。在上流社会中，察言观色是每一个人的本领，维尔夫夫人便也以庄严的神色来接待。这个时候弗兰蒂进来了，那种庄严的仪式便又扮演了一番。 我亲爱的朋友， 当两个青年姑娘在握手的时候，邓格拉斯夫人说， 我带欧奇尼来首先向你宣布一个消息，我的女儿与卡芬尔康的王子的婚期快要到了。 邓格拉斯保持着王子的头衔，那位平民化的银行家觉得这个头衔比子爵顺口。 允许我向你做衷心的道贺， 威尔夫夫人答道。 卡芬尔康的王子阁下看来是一个品行稀有的青年人。哦，听着， 邓格拉斯夫人微笑着说， 以朋友的立场对你讲，我就要说，这位王子在外表上似乎还看不出来他的未来，他带有一点外国人的风度，法国人一见就认得出那是意大利或德国贵族，但是他的本性非常仁厚，资质十分敏慧。邓格拉斯先生向我保证说，他的财产真是壮观。这可是他的话。那么， 欧钦尼一面翻阅维尔夫夫人的纪念册，一面说：“ 再加一句吧，妈妈，说你对那个年轻人存着很大的幻想。”不用我问， 维尔夫夫人说：“ 你也是分享着那种幻想的喽。”我。 欧钦尼仍以他往常那种自视的态度答道， 呵，丝毫没有，夫人， 我的天性不愿意自己照料家务或应付任何一个男子，而希望成为一个艺术家，求得心灵、身体和思想的自由。 欧亲，你说这些话的口吻是这样的坚决，以致弗兰尼的脸红了起来。那个胆怯的姑娘不能了解这种似乎不属于女性的强硬的个性。 但是， 欧亲，你继续说， 既然不论我愿意与否，总得结婚，我就应当感谢上帝解除了我与阿尔佩先生的婚约。要不是他的干涉，我今天已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的妻子了。 哦，不错。 登格拉斯男爵夫人直率地说，这种直率的口吻在平民的谈话中是常见的，在贵妇人之间的谈话中有时也免不了的。 一点不错，要不是马斯夫犹豫不决，我的女儿就嫁给阿尔佩先生了。将军自以为很有把握，他甚至来胁迫登格拉斯先生，我们幸免了一劫。但是， 弗兰迪怯生生地说， 难道父亲的一切耻辱都要转嫁到儿子身上的吗？据我看来，将军的叛逆罪与阿尔佩先生是完全无关的呀。原谅我， 那深切痛恨的女郎说， 阿尔佩先生应该分享那种羞耻。听说昨天在歌剧院里向基督山先生挑战以后，今天他在决斗场上道歉了。不可能的， 维尔夫夫人说。 哦，亲爱的朋友， 登格拉斯夫人用刚才那种同样直率的口吻说， 这是事实，我是听蒂布里先生说的，今天道歉的时候他也在场。 弗兰迪也知道事实的真相，但他并不回答，他只记得莫雷尔还在诺铁先生的房间里等候他。由于内心在这样踌躇思索，弗兰迪暂时没有参加谈话。刚才他们所说的话他实在没有听清楚。突然的，邓格拉斯夫人的手抓住了他的臂膀，把他从迷离恍惚的状态中惊醒过来。 啊，什么？ 他说，邓格拉斯夫人的手把他吓了一跳，像是触了电一样。 哦，我亲爱的弗兰迪， 邓格拉斯夫人说， 你一定是病了。 啊，我…… 弗兰迪说，一面用手摸一摸他那发烧的额头。 是的，到那面镜子里去看看你自己吧，你的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一分钟要变三四次。哦，的确，我亲爱的弗兰迪， 欧亲你喊道， 你的脸色非常苍白。 哦，不，不用着慌，我这样已经有几天了。 弗兰迪虽然不善卖巧弄乖，但也知道这是一个离开的机会，而且维尔夫夫人也来帮他忙了。 去休息吧，弗兰迪， 维尔夫夫人说， 你真的病了，他们会原谅你的，去喝一杯清水，它可以恢复你的精神。 弗兰迪吻了一下欧亲尼，向邓格拉斯夫人鞠了一躬，走出房间。邓格拉斯夫人这个时候已经站起身来告辞。弗兰迪出去以后，维尔夫夫人说， 那可怜的孩子，他使我非常不安，我恐怕他要生一场大病了。 这时，弗兰迪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已走过埃德瓦的房间和他自己的房间，到达那座小楼梯口。他走下楼梯，当只有三级楼梯未走完的时候，他已经听到穆莱尔的声音。他突然的，一片乌云掠过他的眼睛，他那僵硬的脚踩不到台阶，他的手无力地握住栏杆，他撞到了墙上，滚了下去。莫莱尔跑到门口，打开门，发现弗兰迪躺在地板上，快得像闪电似的，他把弗兰迪抱起来，把他放到一张椅子里。弗兰迪张开了他的眼睛。 哦，我多笨呢， 弗兰迪辩解说， 我认不得路了，我忘了还有三级才到地面呢。 你或许跌伤了吧，莫莱尔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弗兰迪？弗兰迪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他看到了诺迪埃的眼睛里那种最恐怖的表情。 啊，您 心吧，亲爱的爷爷。 他说，并极力地想微笑。 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我只是有点头晕而已。 又头晕了。莫莱尔搓着双手说，哦，要注意啊，弗兰迪，我求求你。 不，不，我告诉你，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点消息吧。欧奇尼在一个星期之内要结婚了，三天之内就要有一次盛大的宴会，一种订婚宴，我们都被邀请了，我父亲、威尔夫夫人和我，至少我猜想是如此。 哦，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准备自己的事情呢？哦，弗兰迪，你的爷爷这样听你的话，设法使他回答说快了吧。 而你要靠我来催促爷爷唤醒他的记忆吗？ 是的，穆莱尔说道，要快。在你不属于我的时候，弗兰迪，我便始终以为我或许会失掉你。 哦， 弗兰迪带着一个痉挛的动作答道， 哦，真的，马西米拉，你太胆怯了，你不配做军官，因为他们说一个军人是从不知道惧怕的。 弗兰迪爆发出一连串痛苦的大笑，他的手臂僵硬地抽搐，他的头仰在椅背上，于是他就一动不动了。那冻结在诺铁嘴唇上恐怖的喊叫似乎从他的眼睛里发了出来。莫雷尔懂得那种眼光的意思，他知道必须找人来帮忙。莫雷尔猛烈地拉铃，那在弗兰蒂小姐房间里的女婢和那个代替巴罗斯的男仆同时奔进来。弗兰蒂是这样的苍白，这样冷冰冰的，缺少生气，以致他们不必听什么话就已经感染到弥漫在那座房子里的恐怖气氛。于是他们就飞奔到走廊里去呼救。邓格拉斯夫人和欧钦尼小姐那是正在出来，他们听到了慌乱的原因。 我对你们说了的， 威尔夫妇人喊道， 可怜的孩子。 同时维尔夫先生的声音从他的书斋里传出来说，出了什么事情啊？于是穆莱尔连忙向诺铁的目光征求意见。诺铁先生已恢复他的自制力，用目光向穆莱尔指示以前在类似的情况下他曾躲避过的那间耳房。穆莱尔刚拿起帽子，气息喘喘地奔进那间耳房，那位检察官的脚步声已经到了走廊里。威尔夫跑进房里来，奔到弗兰蒂的面前，他把弗兰蒂抱在怀里，请医生，请医生，请阿弗里尼医生。威尔夫喊道，哦，不要了，我亲自去请。威尔夫飞奔出屋，穆莱尔则同时从另外一扇门冲出去。他的心里突然触动了一件可怕的回忆，他想起了圣米兰夫人去世的那一夜，医生与威尔夫先生的那一段谈话。这些病症与巴罗斯临死前是一样的，虽然在程度上没有那么可怕。同时基督山伯爵的声音似乎又在他的耳边响起来，基督山伯爵只在两个小时以前曾说，不论你需要什么，莫莱尔，到我这儿来好了，我有很大的力量。比思想更快，他直奔向梅迪农路，从那儿折向香榭丽舍大道。这时威尔夫先生也乘着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到达阿弗里尼先生的门口，他拉铃拉得这样的猛烈，以致是门房吓了一跳。威尔夫先生一句话都不说，直向楼上奔去。门房本来是认识他的，就让他过去了，只对他喊道，哦，在书斋里，检察官先生，他在书斋里。 威尔夫推开，好，或是说得更准确些，撞开书斋的门。 啊， 医生说，是您？ 是的。 威尔夫说，顺手关上了房门。 是我。现在轮到我来问您，这儿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医生，我们家受天罚了。 什么？医生说，他表面上很冷淡，但内心却很激动。您家里又有一个人中风了吗？ 是的，医生。 威尔夫用一只痉挛的手抓住头发喊道， 是的。 阿弗里尼的目光像是在说，我告诉你这是要来的。然后他慢慢地说出这些话，您家里现在要死的是谁？是哪一个新的牺牲者又要到上帝面前去控告您软弱无能了？威尔夫的心里爆发出一声悲哀的啜泣，他走进医生，抓住他的手臂。 弗兰迪，他说，这一次轮到弗兰迪了。 啊，您的女儿？阿弗里尼悲哀而惊奇地喊道。 哦，您瞧，您完全看错了。 威尔夫喃喃地说，来看看他吧，在他临死的床上，去请求他宽恕你对他的怀疑吧。医生说，你每一次来找我总是太迟了，可是我还是去的。我们赶快吧，阁下，对付敌人是不能浪费时间的。 哦，这一次，医生，你不会再责备我软弱的了。这一次，我知道谁是凶犯，我会惩罚他的。 哦，威尔夫先生，我们先去设法救那个牺牲者吧，将来再想为他复仇的事情。阿弗里尼说，哦，快来吧。载着威尔夫来的那辆轻便马车载着他们疾驰而去。这时姆莱尔正在敲基督山家的门。基督山伯爵在书房里正在用急切的目光阅读着波多西奥匆匆地拿来的一封信。听到两个小时以前离开他的姆莱尔又来见他，伯爵便抬起头来。姆莱尔像伯爵一样，在那两个小时之内显然曾受过不少考验，因为他带着笑容离开他，却带着一张痛苦的面孔回来了。伯爵跑过去迎接他。 怎么了，马西米兰？ 伯爵问道。你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得很呢。姆莱尔像跌倒似的坐在一张椅子上。 是的，我来得很匆忙，我要和您讲话。 啊，你家里的人都好吗？伯爵亲切慈爱地问，他的诚恳是谁都不能怀疑的。 哦，谢谢您，伯爵，谢谢您。 姆莱尔说，他显然觉得难于打开话题。 是的，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好。 那就好了。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吧？伯爵焦急地问道。 是的，不错，我刚刚离开一座死神进去的房子，奔到您这儿来了。 那么，您是从马斯夫先生家里来的吗？ 哦，不，哦，他家里死了人了吗？ 马斯夫先生刚才自杀了。基督山伯爵非常冷淡地回答。 哦，多可怕的命运呢！ 对伯爵夫人或阿尔贝却不然。基督山伯爵说，一个死掉的父亲或丈夫比一个受辱的好，血洗清了耻辱。 可怜的马瑟夫伯爵夫人，马西米莱说，我非常可怜她，这样高贵的一个女人。 也可怜一下阿尔贝吧，马西米莱，因为相信我，他不愧是伯爵夫人的儿子。但我们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吧。你匆匆地赶到我这儿来，我能有幸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需要您的帮助。那就是说，我像一个大疯子一样，以为你能帮助我做一件只有上帝能帮助我的事情。 哦， 告诉我，那是什么事情？ 啊，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凡人的耳朵听？但厄运逼迫着我，需要驱使着我，伯爵。 姆雷尔吞吞吐吐地说。这时，基督山伯爵亲热地握住姆雷尔的手说， 你以为我爱你吗？ 哦，你鼓励了我，而这里有一样东西告诉我。 他用手扶在心上说， 我对您应该没有秘密。 你说得对，姆雷尔，上帝在对你的心说话，而你的心在转告你。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话？ 伯爵，您可以允许我派佩普斯汀去打听一个人的消息吗？那个人您也认识的。 好，我细听您的吩咐，我的仆人也一样。 哦，假如我听不到他好转的消息，我就不能活了。 要叫我的佩普斯汀来吗？ 不，我亲自去对他说。 莫莱尔走出去叫佩普斯汀，低声地对他说了几句话，佩普斯汀就匆匆地走了。 基督山伯爵看见莫莱尔回来，便这样问，哦，你派他去了吗？ 是的，现在我可以比较定心一些了。 基督山伯爵微笑着说， 哦，你知道我在等着呢。 哦，是的，我来告诉您。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花园里，一丛树木掩藏了我，谁都没有疑心我在那儿。两个人走到我的附近，哦，允许我暂时隐晦他们的名字。他们在低声说话，可是我对于他们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关切，所以他们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漏过。 莫雷尔，假如我可以从你那苍白的脸色和浑身打颤的身体来判断的话，我敢说这是一个悲惨故事的开始。 哦，是的，非常悲惨，我的朋友。在属于这座花园的房子里，刚才死了一个人。我窃听他们谈话的那两个人，一个是那座房子的主人，一个是医生。那房子的主人正向医生密诉他的忧心和恐惧，因为在一个月内，这已是死神第二次进入那座被一个绝灭天使当作毁灭对象的房子了。 啊！基督山伯爵急切地望着莫莱尔说，并用一个难以觉察的动作转动了一下他的椅子，这样他自己可以坐在阴暗里，而马西米兰的脸则全部在光线里。 是的，莫莱尔继续说，死神在一个月内两次进入了那座房子。 那医生怎么回答呢？ 哦，他回答说，那种死不是一种自然的死亡，而必须归罪于…… 归罪于什么？ 归罪于毒药。 真的，基督山伯爵说。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这种咳嗽可以在情绪极端激动的时候帮助他掩饰脸上的红胀或苍白，或听话的时候那种紧张关切的态度。马西米兰，你真的听到那样说的吗？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